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acky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转，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呀？ 我问呢个嘉宾咧，就系、是、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郑建模啊？ 冇错。 好， 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啱啱前咗个 20年啊！ 我就1995， 梗系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 咸湿中华英雄啊！ 唔系有呢本嘢嘅咩？ 飛機之作 哦，飛機之作。嗱呢句咧就等阿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咧搭下飛機嗰陣時咧，好無聊。 佢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佢本好仔細，但係有啲人佢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邊 個？同阿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職位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通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阿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又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专， 有我专无色。 星期五晚八点，黑鬼德色无专，马荣成万不惊心。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啦，咁返到嚟最尾一節，咁就都要讲返啲比较数据啲嘅嘢。咁头先讲到酋长杯啦，咁就其实我就做咗少少功课，咁就个人统计嚟嘅啫。咁就截至到酋长杯嘅时候，咁每个人嘅上阵时间，咁我都同大家略略讲讲啦，好嘛？ 你就係统计咗酋长杯咋？ 系统计去到酋长杯啫，即係由之前亚洲行， 包埋亚洲行。 咁就萨斯尼总共上阵咗90分钟。90分鐘，沙格拿124，梅迪薩卡180，高斯仔90分鐘，路斯基90分鐘，阿迪達116，普多斯基97，韋舒亞64，基羅特119，和確特115，張伯倫117，藍斯153，新迪卡蘇拿61，法比安斯基90，沙朗高61，赞坚信146，杰比斯158，基拿比56，米基尔22，沙列林29，阿潘11，最惨嗰个叫马天尼斯1分钟都冇。啊，唔系啊，对唔住，个数据应该系酋长杯， 就 系酋长杯。酋长杯如果咁嘅话，唔好意思啊。咁就嗱，其实睇翻阿杰比斯就真系要换嘅，即系输俾加拉塔沙。 我都逼住出米基尔， 因为其实真系阿蒙利尔又伤咗，咁得翻一个左闸，我谂阿云加都唔够胆。 但开季前蒙利尔出唔出得翻啦？ 出得。 咁啊， 因为 Mbappé 已经见佢开始 发炎。好彩， 好彩，我都心谂好彩啊，真系。 咁而家中坚就最惊啊，真系。 中坚 都叫做有两个， 但中坚得两。如果你計埋沙格蘭，勉強有3個，因為華美倫就講到10月尾噶啦， 就係咯， 一定要10月尾，同埋出嚟有冇狀態冇人知， 冇咯。 誒 ，Peter 講得咁肯定嘅， 冇啊！ 我真係好希望喺非洲揾翻個類似啲高路托尼咁嘅，再嚟頂個第四中堅位。 即係佢而家踢法連沙格蘭都不如，我覺得。 咁講真，沙格蘭第四中堅 OK 嘅，係 嘛？ 咁如果佢話要揾。揾第四中堅，佢唔係冇玩，即係 之前咪船費 有試訓咯，咪預備咗 B 字嗰個咯，跟住或者啊， 傳聞咪有個 M 真達嘅， 哦真達 哦嗰個法賴寶嗰個， 嗰個我都想買，真係平啊，同埋我真係好想造就高基尼做外交大使啊嘛，我真係好想造就佢嘅呢個。 而家嗰個咩 Williams 冇傳啊？ 越小聲氣越好嘅成日 都你仲有盼望？ 我唔盼望係威廉士啊， oh, okay. 我就係盼望佢越小聲氣，跟住扮係威廉士，但係最尾嚟一個， 係啦。 但我希望唔係斯文斯達嗰種質素，唯一講 級數唔係質素 啊，級數係唔係啊？曼聯啲人冇級數， 喂， 係冇有級數。 咁就最尾嗰場就琴日新鮮熱辣曼城，咁呢一場波就都有啲嘢講下嘅，咁就有邊位想講講啊？咁啊，小可能講咯，係咯。 呢場 你有冇睇㗎？你 其實我睇咗15分鐘嘅官方網站精華， 係夠㗎啦，真係夠 啊！因為好鬼死悶嘅， 我睇咗90分鐘，係跟住我之後我夜晚三點幾未翻牀，我睇埋個啱啱 upload 嘅15分鐘精華，我覺得夠㗎啦。真係夠啊！如果你要睇下先， 咁你話呢場嘅亮點就第一就係個後防，其實個企位啊嗰啲係 OK 嘅，但係咧都俾咗唔少機會人哋嘅。你都見到人哋迪斯高咁樣一下咁啊單刀，然後又有個傳中。 唔係尼格道先得人驚啊！尼格道射咗阿仙奴三四次啊，全部中籠俾人救到嘅啫。真係啲空位多到痹啊！ 一嗰球就，如果你計講埋佢失球嗰球就又唔可以怪曬高斯哲嚟嘅，一嗰下一下俾人穿咗，梅迪沙加睇唔到，然後最近嗰高斯哲等佢攞嗰陣，佢已經單刀緊啦。咁啊都要讚一讚尼格道嘅，就下盤真係穩嘅，點推都唔跌。如果佢真係順勢推咧，你去到英超就攞紅牌硬㗎啦。咁腳佢又有自信，咁啊爆埋過去。咁如果你要揾啲嘢捉下嘅，就可能法比安斯應該要早少少出營咁咯。 係，同埋有少少嘢就阿普多斯基打正前依然唔多掂啦，真係上半場前面就真係好單靠阿和仔入攝啊，真係好似得一招板斧啫。阿普多斯基好似失咗蹤咁嘅，即係我就覺得防守力方面阿普多斯基甚至乎佢喺進攻上面嘅貢獻琴日唔多啊，真係一啲都唔多。 即相對之下，基魯特就比較少少少少， 直情整個熱身賽裏面好似上咗身咁咯，要倒掛有倒掛，要頭槌有頭槌，要轉身射死角有死角， 對入嚟嗰球， 跳射都有， 琴日出埋個跳啦， 方法都有， 即係好似又同阿蘇亞雷斯宣戰咁，但係我覺得你喺熱身賽入咁靚冇用啊，你正式比賽入咁靚，我覺得你好嘢啊。 咁我覺得呢樣又打起佢信心， 啱嘅， 尤其佢前面嗰啲就可能唔計，對曼城呢球。即雖然就叫做有少少運氣成分，嘅都不嚟攞唔到，咁啱我波跌落佢度。 由第一樣嘢有運氣喺邊度？係和科特 PK， 然之後斬到個波。 係呢球係大家都估唔到嘅可能。 係最首先個運氣喺呢度先，好緊要個運氣喺呢度先。跟住第二個運氣就係金賓尼追唔住，然之後基羅黐落嚟其實唔靚，係 啦，仲要推大咗嘅， 係推大力咗，但啱啱挑過咗， 挑到， 然之後祖克特跑翻去 P K， 呢個係第四個。 唔係，琴日你睇祖克特輸三球都係即係咧攤曬頭，無奈啫，後邊呢班友踢乜鬼啊？你收咁多次人工，係嘛？次次都俾人即係單對單。 唔係，我覺得呢一場波有兩個， 一係俾人挑，一係俾人拐過。 有兩個集嘅球員，我想講講嘅。就唔係沙格蘭都講講啦，阿 Peter 爸爸成日講話左腳捲射一個球， 係啊，射完我先睇慢鏡先知，原來嗰個沙格蘭嚟嘅。 係啦，三個集要講沙格蘭就呢一方面 OK 啦，呢一球印象深刻啦。咁第二個令我印象深刻嘅球員咁就基力治啦，即係第一好明顯完全中曬和仔嘅圈套啦。 冇錯， 阿和仔早於一日之前 好掛住佢， 講咗話好掛住基力治嘅對抗啊。咁我覺得佢嘅心理係有少少中咗招啦。咁阿和仔啱啱好真係喺個盲眼位，咁啊同阿藍絲做個配合，就啱啱好入嚟就搞掂咗。咁亦都將之前亞洲行所有單刀唔入嘅紀錄打破咗啦。 冇錯冇錯， 終於識得入挑射啦。不過其實舊挑射大家睇睇啊，都幾敏嘅。 入到就得啦，咁啊 敏即係網仔，網仔都係要敏㗎啦。 都係幾敏㗎啦。咁就另繼續講個左閘，就下半場換出嚟嘅讚堅信啦。咁就同阿拿斯利相逢恨晚啦。即係我見到阿拿斯利嗰種無奈嘅感覺。首先我唔明白喺瑞典點解有人要香我啦，同埋我唔明白點解瑞典嗰場四萬人有三萬都係阿仙奴嘅人啦。阿芬蘭會先，咁我亦都唔明白點解要三萬五係阿仙奴嘅人啦。我更加唔明白點解讚堅信可以防到我啦。 可能讚堅信個家族咧喺芬蘭咧開枝散葉得好緊要， 係啦，因為讚堅信佢曾經 家鄉表演賽啊， 係啊，揀國籍嘅時候曾經喺英格蘭、芬蘭之間做選擇嘅，咁最尾就揀咗英格蘭，咁就我覺得佢係好不智嘅， 絕對係一個不智嘅， 係啦，我覺得佢好不智啊。 咁就另一個亮點就係嚟試訓嘅哥倫比亞 U 二十正選阿佩雷斯，咁嚟到阿仙奴梗係後備啦。咁就阿仙奴俾咗件32號球衣佢喎。咁32號球衣嚟講喺阿仙奴年青化之後，其實已經俾人歸納咗做一線隊嘅後備嚟嘅。咁所以嚟緊會唔會真係平平地簽佢翻嚟坐下咧？ 似有機會， 似有機會啦，我都覺得。雖然個表現大家就係咁鳩插佢，就話佢唔跑啊，又話佢，但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到佢嘅精華咧，佢係好中意鏟波，不過係鏟唔中啫。真係慘，同埋有一球黃牌都係咁樣拎翻嚟，即係起碼嗰種獨立係阿仙奴而家冇嘅。即係如果你話用啲外借費嗰啲揼揼啊，唔加加埋埋碎濕碎濕碎濕，然後執個咁嘅哥倫比亞 U 二十正選翻嚟坐下板凳嘅，我覺得可以接受啦。但係唔代表我叫佢唔喺房中啊，我只係話可以接受有個咁嘅 batch 喺度啫。 係咁中意 鏟，佢咪即係今年20歲咋？ 系， 二十岁 OK 啦， 啱啱世青杯先打完， 喺地方度，喺英冠啊嗰啲地方度咧，咁中意铲波咧，俾佢练下。 铲波呢啲可以向高师志嚟取经噶嘛， 站日都得，都得。 系啦，咁就大家仲有冇啲咩比较印象深刻嘅嘢？ 蓝斯咯， 系啊，蓝斯啦， 综合就成个亚洲， 即系令 埋又唔系 令我好谂起发明嚟嘅，同样16号。又係全場見到佢走嚟走去，跟住但係佢係一個進攻性更加強嘅發明嚟。 我今場就幾好喎，佢除咗即係跑之外，傳波、助攻又有，入波又有喎。 係， 助攻可以助攻一球嘛？ 藍斯嗰球直情係阿仙奴，我覺得係好經典嘅球咧。三角短傳， 第一球啊， 三角短傳，走一個外國位後上入去，飛過個龍門入，我覺得 OK 嘅。不過都係嗰句啦，學阿Steven話齋係曼城條後防自己唔掂啫。唔代表阿仙奴掂咯，但你起碼依啲功課你做得足嘅話，你 OK 啦。 你嗰球漏嗰個係邊個嚟 啊 ？Juro 就傳嗰個咧， 傳個卡 斯。藍斯組織俾 Juro， 然後 Juro 傳俾佢，然後有一個企龍喐漏咗個波俾佢。 漏波 係咪張伯倫嚟啊？ 唔係好高噶， 咪 Juro 咯，高得咪 Juro。 咁邊個傳啊？ 唔係如果一開始我記得好似係和仔後爆上嚟中圈右手邊嗰個位，然之後傳過俾藍斯，然之後撞翻俾 Juro 再撞翻俾藍，Juro 再撞翻俾一個人，跟住嗰個人諗住傳俾 Juro， 但 Juro 唔要，漏落去俾阿藍斯入去嘅，應該係咁樣嘅。咁就嗱，講真，贏曼城3-1，咁我覺得 算數啦。 係對手嘅態度同埋你自己嘅態度。是有分別有分差的，這個我同意的，但是很認真說，如果你正式的比賽英超你維持到這個的心態和水準，我覺得起碼在未買人之前頭過一兩關過到的， 應該說正式英超比賽你維持到這15個球員場上有得出得已經都很難得了踢完第幾 round 之後已經不見了幾個 了。是的那接下來這一 part 呢，就我很想做一個新模式的東西，咁就嚟緊，因為我哋每個月一次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呢幾個人就唔係話經常上嚟，咁亦都有啲廠友係唔會上嚟，但我亦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下，咁佢哋點樣去睇阿仙奴一場波嘅睇法呢。咁我琴晚就喺 Daily 嗰度徵詢咗少少意見，咁我想每一集拎5分鐘到出嚟同大家講講呢啲意見，咁大家覺得啱聽嘅咪聽囉，唔啱聽嘅就算數啦，冇所謂嘅。咁就我先講一講阿 Nick。咁阿 Nick 就講一講阿 Nick 斯嘅，應該咁講，就絕講佩雷斯嗰 part 嘅。咁咧，佢咧就覺得係人咧都覺得防中咁要左撲右撲去搶波噶嘛，但其實佢覺得防中咧係最緊要塞到對方個傳球嘅路線嘅啫，同埋拖慢對方個進攻個速度已經好好噶啦。咁亦都阿為何煩惱就話呢一種中場咧就大器晚成咁多，咁啊令我諗起一個人，嗰、那個叫桑治。嗰、個叫桑治。桑治如果大家冇記錯，第一年佢唔係做好多搶截，但係做好多 cut 波嘅嘢，同埋 delay 對手好多嘅。即係如果阿佩雷斯係呢一類型嘅防中，咁我覺得 OK 嘅。但係如果睇佢琴日咁樣嘅踢法，我覺得佢似指揮型，甚至係去到最尾嗰刻先會做一比較獨立性嘅型嘅鏟波。因為其實由佢試訓開始嗰一刻，好多資料顯示佢係一個用 即係啲人會咁樣形容佢，用一個用腦踢波嘅防中，唔係用身體踢波嘅防中。 佢咪嗰啲用波型嗰種嘅墮後式嘅中場， 甚至乎我哋成日話 YouTube 嗰啲球王片，佢好似踢到成個攻中咁。係啦， 咁就似有啲。 係啦，所以點解我話買翻嚟試係 OK， 但係唔可以超過200萬磅。係啦，即係我會咁講，即係如果用200萬磅去賭一個咁樣嘅球員，我會覺得值得。 賭得過。 係啦，咁當然啦，有一啲廠友咁都會話買股市達和最好啦。咁我哋梗係非常之同意啦。 因為有實力可以打正選。 百二分同意係啊。 係啦，真係。當然梗係可以打得正選嘅人， 同埋咁有經驗啦，一個咁有經驗。 好啦，咁跟住我就想講下阿 Fish 卡卡講嘅嘢。咁佢就話唔好俾阿基羅特喺邊線 hold 咁耐波，傳翻出去嘅成功率咧，其實一半都冇噶。中間 one touch 嘅技術咧，咁啊隨住默契提升咧，咁可以成為阿天外飛仙之後另一個招牌嘅戰術。嗯，咁我就覺得其實阿仙奴前鋒要 hold 波呢一個條件，宏哥好似近年嚟買前鋒都好似比較著重呢一樣嘢。係，但係我喺我嘅印象之中，阿 Juve hold 波又唔係話佢講得咁差喎，真係。 佢係點講呢？我覺得佢係阿基奧特佢個型咧係一種一腳波嗰啲咧，嗰啲前鋒。即係你唔好叫佢由 要佢諗咯，你唔好要佢諗， 要佢諗由中場一路帶，跟住又要諗點分啊，點組織、啊。 即係你要佢撞，可以撞得好靚俾你。 係要靠本能反應。 其實佢上年好多球靚波咧，都係有阿基奧特咁樣一彈咁樣彈俾人 轉身一彈。 甚至乎頭先我哋講到阿藍斯嗰球波啊，阿祖烏唔拎嗰個選擇 OK 㗎，真係。係咯，我會覺得其實冇佢。 但如果佢踢邊就一定衰過大斌啦、 啊。即係等，即係 千祈唔好啊！大 唔係大斌，唔係大斌，唔係大斌一球金球㗎，喺左邊控低，跟住吸翻落嚟閃射㗎。 我有啲話爺爺沙朗高平反下先，我真係頂㗎。嗰場波爺爺沙朗高俾人去打左，基本上好多時間喺左手邊，我覺得。呢、这、一個係位置錯配嘅問題嚟嘅， 但你 我點都好啦，我真係。 但你打單戰咧，你永遠有機會咧走左走右，喺邊線攞翻波，然後等隊友入嚟。 但如果你又睇嗰場波，爺爺沙朗高接觸到個波嘅機會唔多。 我講緊基魯特啫喎。 我梗係講爺爺沙朗高，真係都係啦，琴日。 基魯特都係個威脅性係喺個禁區內嗰個範圍裡面，佢個威脅就係最好嘅，永遠都係睇呢幾場。 所以連中線同中堅頂波都多數輸啦。 不過咁啦，即係其實熱身賽雖然話對手弱，就睇佢即係果斷咗好多咯，好多嘢都、基魯特夾都幾猛嘅，係啊，同埋又夾得好咗啦，大家。 咁我想講講個第六點，佢就問：咁沙列林每一場都上場啦，咁會唔會登記喺一隊呢？咁我可以同佢講，應該唔會啦，因為沙列林佢 個 number 50幾號， 唔係 number 問 十六歲， 係雲吉幾時抽佢上嚟都得，我唔使註冊，幾時抽上嚟都得，根本唔需要浪費一個報名嘅名單。所以嚟緊呢一年，我頭先講過佢唔會成為一線隊嘅常客。但是如果你說一兩場他做後備的、我不會感到出奇、但是他有沒有機會出場呢、是一個 有另計了 那就另一個、過氣、我不知道誰就說很久沒見過高斯治尼輸 1-1 我消息 我真的很久沒見過那個 真的 即是尼格道這下真 即係高斯治尼又快又準喎，哇！點知對住尼格道都真係。 我睇呢個字嘅語氣似係嗰個小志強講 嘅。小志強講嘅，係啊。 啊，係講起小，講起阿小志強咧，原來普多斯基嘅手信我都知道咩嚟啦。佢喺日本咧買一對 pad 咧，係阿小志強個樣嘅。 嗯，啱好，射球佢嗰啲 好射球。 佢對 pad 係阿小志強個樣嘅，跟住上面仲。印埋 Pody 嗰樣，好鬼正。 佢同小志強都似咗咁重腳頭。 跟住佢琴日講翻阿武費樹嗰單，佢都即刻恭喜咗佢，同埋佢都好似係代表阿仙奴嘅身份恭喜佢。即係佢對於自己個投入阿仙奴嗰個融入感咧，喺度啊，已經喺度。 你講邊個？ 阿 普多斯基。 係啊，即係我琴日睇到我啊爭啲唔記得講點啊呢個。咁就另外。佢就話卡蘇拿就幾乎冇見過，咁啊意外地向三次向前傳波嘅時候咧，接應嗰個都冇反應，咁就唔知同新人有冇關係， 嗱，所以我頭先我都講卡蘇蘭冇咩太真 係。唔係睇佢 即係傳播時間差咗 三突起咗嘅個肚腩嗰度，真係慢慢嚟啦。呢個 收身要慢 啊，要收身啊，呢個真係要。 阿 Hilga 啊，仲有一個好正，我覺得佢。佢即係大家插佩雷斯嘅時候，佢竟然有正評喎。佢話佢有幾個吉屎喎，唔協之餘仲夠姜鏟波喎。拎黃牌反而對佢加深嘅認 知。真係睇你點睇，真係睇你點睇嘅呢 樣。好另類啊！ 你點睇？真係 好另類，我都覺得好另類。咁就嗱嚟緊點子兵兵個方向都可能會係咁做，咁就會都係講一講啲花邊啦，跟住每個月大概講一講啲波點啦，然之後講一講啲廠又點啦，同埋每個月揀一個 man of the match 出嚟啦。咁而家就做最尾嗰 part 就係點評翻究竟整個熱身賽裏面我哋覺得前中後同埋新星最好嗰個係邊個？如果計龍門嚟講咧， 馬天尼斯。 好勁啊！因為佢冇出，所以冇失過。 冇錯，你失球零失球。 有啊，佢對越南出過嗰卅幾分鐘係冇失球㗎。 係啊，冇失。 唔係啊，有啊，中死腳啊！ 係喎，唔得喎。 失球最少咯。 咁嗱，我平心而論，如果綜合埋酋長杯同埋。琴晚嗰場我會揀施哲斯嚟嘅，真係 我都揀 無可奈何嘅選擇啦。因為講真，法比安斯基蝦碌真係多啊！呢場呢幾場 佢都仲未受到高空波嘅考驗啊！熱身賽 即係我拿波利嗰場真係嗰球，我真係覺得佢出營時間好唔得啊！真係 佢變咗好似施哲斯嚟上身咁啊！平時佢唔會出噶嘛。 琴日施哲斯都有球險嘅， 佢係預係人射佢。 唔係琴日阿沙斯尼都有球好危險嘅，其實就係斬個波入嚟，跟住佢突然間甩手，好彩有高斯仔幫佢包翻個空籠。即係嗰球，但係 嗰球好似係接唔切啊！唔係， 如果你 時間慢咗， 好認真嗰個你敢稱嘅話，我都係施哲斯嚟㗎啦，冇第二個選擇。後防嚟講，我就好難揀嘅，我覺得。我得兩個選擇，一個叫做高斯哲尼，一個叫沙格拿。我真係覺得好難揀呢兩個，即係高斯仔就好明顯打起咗。即係之前嗰三季啲人話你買個法月翻嚟嗰啲人，而家全部收曬聲啦。甚至乎阿 John Cross 真係陰公啊，即係阿鏡報嗰個 首席 咧。喺2010年嘅時候睇咗兩場英超之後，佢有句評語係寫咗話。我覺得高斯哲尼 is okay but not enough， 跟住呢句嘢咧喺近呢個月裏面係勁多人 retweet 翻出嚟，即係將三年前嘅嘢 retweet 翻出嚟串句。 你淨係諗下每年最後一場， 唔好咁講，佢係真係咪係啦？ 真係好陰功，我覺得佢俾人抽 進步噶嘛。 不，佢最緊要佢 講開抽水，我真係有一樣嘢我真係好想拉開講，即係點評一嚟講。我先講講一個利迷嘅 Twitter， 好好笑，我覺得佢。昨天有個利迷 Twitter， 他講一句他說話，他說高斯哲尼 is not enough， 但高路托尼 better than him。 我真的好大嘴。他之後那句還要 議員 他之後那句還要他之後那個 Twitter 更好笑，他說我真的 expect 不到為什麼巴塞不要高路托尼那麼順。 我笑我笑而不語。 我諗住瞓覺，我叮一聲，叮一聲， 真 係，我真係叮一聲。我睇完嗰個 Twitter 之後，即係我 Twitter 好少理迷嘢，但嗰個之後我即刻 follow 咗，我即刻 follow 咗，因為我覺得好精彩啫。 OK， 好，咁繼續講翻先嗱，真係沙格拿同高斯哲尼稱，大家揀邊個？ 我揀沙格拿， 你揀沙格拿， 我揀高斯嚟咯， 你揀高斯。 咁我都係揀高斯尼嘅啦，我都係。 我揀山格拿。 嗱，如 喂幾比幾而家？ 2-2。 哎，哇！高斯哲尼，我啊揀高斯哲尼嘅。 咁我揀咯，我揀山格拿先。 好嘢！ 梗係雙冠軍啦， 雙冠軍。 我要講講點解我揀山格拿嘅原因嘅，因為其實講真，以一個唔係中堅位嘅人嚟講，踢中堅踢到咁樣嘅表現咧，我覺得有個額外分係加咗俾山格拿。 係啦， 係 啦。 咁高斯仔由上年開始。 主要是你對高斯哲尼已經本身已經 有要求 了，即 是即那個評價已經是去到很高了。 咁我講返點樣，我揀高斯哲尼， 我成日好期待如果雲家賣呀高斯仔出去嘅時候，那個價會唔會比阿托尼嗰個價， 喂我唔信啊，我要巴你個價㗎大佬。 巴你賣唔出啦而家。 即我啲人成日話高斯哲尼唔係世界級，但我覺得起碼一個 非常之出色嘅， 系冇错， 高斯哲尼唔识， 好过史摩灵好多。 佢 mark 得点美斯喎、啊，大佬。 如果以而家高斯哲尼一个单挑所有曼联嘅中锋，赢晒我觉得，赢晒讲完，真系。冇辦法。 唔係喺今年或者後半季咧，就算琴日睇對曼城咧，佢除咗即係喺防守好掂之外咧，佢出擊嘅信心都強到好多。 高斯就出擊好信心啊！我記得唔知道有一年咧杯賽定咩，成條左路一路殺上去，放過十二碼都黐線。係、 咪對維拉啊？ 係喺度對維拉，喺 三比二嗰場啊， 輸兩球追翻三球嗰場啊嚇！ 真係即係好嗱，又係高盧托尼啦，記唔記得以前？ 高盧托尼啫嘛、哦，都係咁樣踢啊、嗯！ 即係所以高盧托尼勁過高斯哲尼， 係應該㗎，係、 應該的。 講 前輩啊， 少少唔知道有冇記錯？琴晚咧好似即係同曼城踢咧，完咗場之後咧，好似 係另外普通波啊，十二點。 哦，唔係 ，sorry， 唔係高盧托尼，阿爺爺托尼。 阿爺爺 托尼好似走咗落去阿仙奴嗰堆人，好似唔知好似即係頒獎咧，佢咪喺度頒獎嘅一班，好似佢走入去，唔知同阿邊個喺度傾偈搭膊頭啊。 其實講真話，阿仙奴可能呢一季係歷嚟最少非洲球員嘅一季。 嗯、 因為我而家我睇翻個名單，就算連查馬克今日宣布咗去水晶宮轉會，即係好似係得翻費林邦一個非洲籍嘅啫。即係就算之前點衰都有伊保爾、有謝雲奴、有艾迪。 唔係都有啲即係埃塞俄比亞出世德國， 即 德國長大。啱啊！埃塞俄比亞係德國出世嘅美國長大嘅人㗎。 沙利林 咯，係啊， 沙利林唔係一 代啊嘛，隨時升上嚟，但唔係一隊。因為如果你要再計嘅話，後生仔係有，但係一隊係冇啦。 真係非洲球員少、啊。 話唔定遲啲會多翻啲咧。 咁多衛星球會喺嗰邊。 咁啊，真 係。係 咪？真係希望 咯。我揀人，你俾張 list 我，你俾我 揀中場，揀中場。 揀啊人， 揀中場。 哇，中場好難揀啊，中場。 我揀藍絲咯。 我都揀藍絲啦， 藍絲呢個一致。 藍絲， 我揀馬迪蛋， 即 係啊，揀到自己偏係 有與冇嘅分別。 冇人，有冇人揀自己？ 硬係要搶 rating， 搶突出。 揀佢嚟， 我就唔係。既然你揀阿迪達，我哋就 follow 落去。點解你揀阿迪達？點解阿迪達好過藍絲？你講 唔係咁，其實你睇咧，拿波利嗰場啦，你冇阿迪達同有阿迪達係完全兩回事嚟嘅。 呢啲咪鄉土人咯，睇一場。 我認，我係鄉土人啊！我認啊，真係我係鄉土人，我認。 睇一場波咪變專家。 得咁，藍絲都睇得好好，呢個就真嘅。 唔係個問題點解？阿迪達一場波可以擊敗藍絲咁多場波啊！ 我阿迪達靚仔啲， 唔係喎， 藍絲都靚， 藍絲都靚， 我覺得型啲啊，真係阿迪達。咁啊，都係藍絲都好。 呢啲咪鄉土友啊，好咩？嗱，俾我 消毒啦！ 如果俾我堅持落去，嗱，你睇下。阿迪達呢幾場波有出嘅時候，你中場幾穩，佢唔係淨係出油獎杯啊嘛，同埋藍絲一路進步緊，但係啲火候未夠，但係阿迪達嗰種平實嗰種，你一路咁吹落去噶嘛， 唔係你 突然間轉埋， 你咁香土啦，你 冇曬堅持， 你更香土啦。 真系， 咁仲有边个先？咁仲有边个先？咁仲有几多票先？就 蓝丝五票， 都系蓝丝 啦。蓝丝五票， 系啊， 阿迪达一票， 都系完败，阿迪达都系选前锋。 你远咩嘛？ 喂，讲起数靓仔，会唔会搵啲女厂友去投票下边个系靓仔啲？ 女厂友好怕丑啊！我哋嗌过四五次咧。阿 Mandy 姐啊，嗰集咧， 哎呀， 唔理啊，唔理啊， 系咪都 搞到我冇一餐下午茶啊，好唔開心啊，真係，真係有食唔食咁啊，如果有下午茶真係，咁就中場有藍絲，咁就 前鋒仲使揀， 前鋒使揀， 你係咪要揀爺爺三哥？ 哎呀， 冇錯， 第一啦，爺三哥有咩好？ 俾你揀 啦 ，OK， 我哋俾五分鐘嚟講 ，OK。嗱，我先講，我未講邊個，你就唔好屈咗我揀爺爺 三哥。唔理啊， 鄉土係咁噶啦。 我一定嗱，平心而論，我揀 Jo， 一定揀 Jo。但係咧，次選我一定係爺爺三哥。 冇乜堅持喎，你應該佔咗首選都係爺爺三哥 都唔揀噶嘛。方 個個問題係點解我揀爺爺三哥咧？我純粹兩個字答到你啫，盲目。 啊！ 原因 我中意，系啊，我唔使理由嘅。呢啲唔系香岛风格，香岛风格一定要有理由支持自己。 讲啊，希望 我香岛理由 要离身。 OK， 咁啊，希望纪录 神 真系 keep 住嗰个状态啦。希望今年即系适应咗一年之后更加好啦。 唔系嗱，我认真讲啦，做 Guru 讲真。由佢開始加盟嘅時候，我唔 expect 佢其實做到咁多嘢。 係， 但係佢由一路一路慢慢咁踢上去，甚至熱身賽最近俾我嘅印象係開始上個前線，由佢領銜啊，佢開始做到呢一樣嘢，同埋好明顯大家傳播嗰個意識，第一時間咧。好似都係第一個選擇揀住 Rule 先， 係，淨係得一個選擇， 唔係第一個選擇揀住 Rule， 第二個選擇一定俾右邊和仔，條左路廢咗而家，條左路係廢咗，所以點解雲家試訓個法越中場係左中場咧？其實我心諗雲家其實佢都可能知道呢個問題。 我知道要賣咗謝雲奴走啊嘛， 睇片咧嗰個法越中場其實又左右都有 嘅。其實都唔緊要啦，都唔使討論個法越中場，因為已經翻 咗去噶啦， 即係純粹試訓失敗玩完啦。即係雲家嚟緊會唔會買到個 左中場？ 咁可以俾啊！ 你攞翻嗰二百幾個名單出嚟再睇下先。 有冇啲左中場？有冇啲左中場？ 我哋就呢個。 有冇啲左中場？ 咩左中場先？唔好講笑。 嗰度 好難，真係用 真係二百個中三個都好啊。 我想問下分艾化打唔打得左中場先？ 打右邊好似係咪？ 艾華利斯咧？ 艾華利斯。 即係國米嗰個咧？ 哦。即係前年傳過嗰個。 係啊。 唔記得啦，嗰個就 嗰個好似得咗，完全好似冇乜冇乜。 好字都傳過啊，原來 多噶，真係好多噶。 矮打， 喂， 嗰啲龍， 我有普花。 喂，有個應該打得沙洛文卡奴。 喂，呢個 OK 喎，我覺得呢個真係嚟 OK 喎，呢個。 係咯，有冇咩非洲球員啊 ？OK 喎，呢個。 係嘛？跟住蘭尼得唔得 唔係好想佢過嚟， 我都唔係好想呢個就 唔好意思，我唔係好想佢過嚟。 哇！ 哥古夫睇唔睇得必須有啦，好 真係好衰啲人， 啲常規嘅。 唔係啊，講起啊，我見到個名好想講講喎，發明你喎。 好似話係咪話？ 發明你 打埋嚟粉粗啊嘛。 我喺 SM 同埋喺 David Price 嘅相簿裏面完全冇見過佢。 哦， 同埋唔傳你。 同埋所有嘅傳聞都冇任何官方證實。 即係話佢筋粗都係傳，都係假嚟。 係，甚至乎有一啲有公信力嘅傳媒都冇報道過。 筋粗 都冇公信力嘅傳媒都冇報道過。所以我就問啲，我覺得 我見到個名幾啱喎，卡魯士維納。 咦？見到頭先見到， 我都幾中意嘅呢個。 我見到林伯特添。 嗱嗱嗱，頭先阿京一休息嘅時候同我哋講個艾巴美揚咧，即係而家多蒙特嗰個咧， 險籤艾列 啊，真係全國㗎，有呢個名㗎。我唔係吹出嚟㗎，嗰陣時我真係留意過㗎，我唔係補數㗎。咁另外，哇，係 法卡姆都有，唔係阿咩？ 有啊，傳啫嘛，有咩所謂啫？ 傳啫嘛， 路蘭迪都傳過啦。 你諗下，連施哲都傳過啦，有冇搞錯？係 咪先？所以話呢張名單，我覺得一定要保管嘅。嚟緊一定好快突破500個大關嘅。 係咪？其實全世界得500個球員嘅啫。 唔會。 幾時到 拆？雲家一定揾到啲非洲嘢俾你睇，一定揾到嘅。好啦，咁就新星方面啦。新星方面其實 冇啊。 沙列林、伊斯菲特、 沙列林， 唔係喎，反而我想講一講基斯杜法奧神喎。基斯杜法奧神令我有啲喜出望外㗎。雖然上陣次數唔多，但係以我睇佢預備組之前 入咗個波， 唔係以我睇佢預備組嘅表現，佢冇踢得咁好添啊！真㗎，基斯杜法奧神嗱，你幻想一個弱化版嘅後期帕隆啊， 弱化 又係工兵型， 即係冇腳下技術，全工兵型，冇咩助攻，但係佢呢一場防守做得好。即係令我喜出望外㗎，真係。咁就講到依度，咁就總一總結翻我哋選嘅幾個人啦。咁龍門 斯利 啊。咁就後防就沙格拿定高斯利啊。 你講 其實兩個都得㗎啦。 咁就中場就阿迪達係咪？ 阿迪達係。 我心目中係，我個人係點啊？滿意未？ 咁前鋒真係爺爺沙朗高咯喎。 前鋒一定係爺爺沙朗高減十，即係基洛特。 O K。 新星方面就大家選唔落，但係沙列林同 好耀眼嘅 伊斯菲特合格。 係啦。 好，咁最尾啦。預計下維拉嗰場先。 勝利十一人啦。 嗯，一定啦，爭在老司機出唔出得到啫。 係，我都擔心，因為老司機 因為卡蘇拿應該就唔踢噶啦，係嘛？ 卡蘇拿好難講啊，而家真係。 佢唔係要踢國際賽咩？ 即左翼都係出翻布多斯，然後卡蘇拿去翻中間啦。你嘅勝利十一人係邊個時期嘅勝利十一人？ 係啊， 唔係學阿 Peter 爸爸話齋咯，最尾嗰場咁咯。 嗯哼， 最尾嗰場咁咯。 如果老司機唔得，我估點都擁翻阿卡蘇華打公中。係老司機唔得， 因為其實佢嘅即係公中係得佢兩個踢到咗而家。 而家嘅公 上 張伯倫， 即係等於等於點解你揀？ 琴晚藍絲嗰種活力，我覺得可以，如果保持到可以疏解到公中一定程度。 但嗰啲係替 嘅啫，即係替攻咯，即係唔係 你冇人之下你就揀佢啊？你真係帶唔到波 啊嘛！近呢幾年好多都中意用替攻呢個字， 係啊， 即係好明顯話到俾你聽個陣容真係唔夠。同埋雲家琴日完咗曼城嗰場波之後，佢都承認自己個班底唔夠。 你話自己贏一場啫， 講個古斯達和，即係我第一節講嗰個對白咧，其實我覺得有斟酌啊，真係。真係好有啲機會啊，古斯達沃。咁如果係咁中，即係我後防佢應該會買一個，但係唔知買中堅定買右閘啦，真 係。係龍門。 即係之前有啲人咧擔心佢贏咗曼城咧，佢就唔會買，即係最易陣嘛。 係 最弱最易陣嘛。咁我覺得其實應該唔會嘅，我覺得佢手下一定係有四五條線做緊嘅，唔會因為一場波嘅事而影響咗佢嘅成個引援計劃，呢個肯定嘅。 不揸對引啲咩？ 大家就唔使太擔心。佢買唔到咧，唔係因為佢唔想買， 係人哋唔肯嚟。 係啦， 咁都係同我 最中意將個波拋翻 未完噶，轉會窗未完嘅。 要屌就留到九月一號先屌啦，我哋都係堅持呢一點嘅。 我哋都爆爆 啊！真係去到最咩啦？咁啊，粉果白粥就有個意見，就希望我哋圍內咧就玩少少嘢。咁我就而家即席諗咗個即係小勁猜啦。咁就嚟緊維拉嗰場波就估比分，估中嗰個咧，其餘下次嚟錄音嗰幾個咧就請飲嘢。 哇！一次過飲六支嘢喎， 誇張啊一支啊！ 咁就夾一支 啊，六支喎，都唔知中唔中好喎。 咁就 嚟先 啦，開始先啦，喂， 咁啊， 唔係照自己講個自己名先嘅，留記錄。 嗱，留記錄啊，咁啊，華人就估阿仙奴贏2-1啦， 阿俊。估3-0赢啊！ 嗱，小柯南就估咧，循例每年开季以前通常大炒嘅，我估6-0。 不过小柯南就奇怪啲，佢可能会翻咗英国，咁我哋要订一订啲嘢，因为英国嗰度速递翻嚟嘅。 或者拍片。 我Peter 啦吓，讲咗名先啦，我估啊估4-1嘅。 4-1 赢。 阿 T 啦，4-0啦 吓。EV， 你想唔想估输啊？ 系啊， 你都可以。 系喎，系喎，有嘢。 你 输啊！ 唔系唔准输，唔准输。 你试下啦，你。 唔系 ，EV 觉得赢2-1，其中有一球系和科特。 我话爷爷生得咁高啫。 另外，我再 side bet 曼联第一场和波1-1。 好， 唔系输。 唔系唔会，莫耶斯唔会咁衰格嘅，起码和到，但系会失分。 C G 系最差开季啊嘛，你要扶我。 唔系， 我啊真系， 我唔理曼联第一场对咩，总之佢 要你噶啦， 系啊，我放心，我唔会夹硬话阿迪达系最佳嗰个嚟嘅。我系唔知佢对边队，但系我觉得佢1-1和，系啦，就咁啦。好啦，咁第哇历史性四节啊！好啦，咁就最 尾聽唔似咪分兩次聽咯， 或者可以打風嗰日一次過聽曬， 唔使翻工啦， 唔使翻工。 我打風啊，乜係喎？打風嗰日的中 午 上唔上上唔上再到咧？啲咩會斷曬咧？ 你咪當足球節目每個禮拜聽一節咯。 放心，放心， 可以喎。 嗱，再澄清一次，絕對唔係足球節目。絕對唔係，好有食唔食開始， 拜 拜。好啦，競照冰冰完啦，第五集好啦，之後一個月之後再見啦，拜 拜。For those who tread lightly, who need some enlightenment, the world is what you make of it. You fill it up and break it till the pieces inside you, the pieces inside you help you find your way back home. So take it or leave it, 'cause I don't believe it, and you won't receive it until you achieve it. I know that you need it, I see you depleted.Defeated, just show you're a leader and let love flow till it echoes slow and makes its way across the globe. Fly or die, well that's the way you do it, really getting by. Well, what could be more stupid? 'Cause before you know it, your life is over. closer to the dreams you kept deep inside you. Inside it will guide you. So keep your ear close to your heart. Well, it's easy to see it, but harder to say it. The heart of the art is to try and lay it until you can play it or show and display it to those who are waiting to stop the complacence. But let love flow.